在记忆里画一个叉。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我是李科。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与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日前发布标准，未来电动自行车的最高时速不得超过25千米，质量不得超过55千克。该标准于明年4月15号正式实施。工信部与国资委日前联合发布通知，要求进一步降低家庭宽带资费、国际及港澳台漫游费，支持各地扩大公共场所无线网络覆盖范围。网曝西安对马路上的灰尘称重，并作为环卫工考核指标。当地政府回应，标准主要针对机械清扫作业，不会因此处罚环卫工。密云首个共有产权房近日开始申购，网申时间为5月18号10点到6月1号17点。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银行近日在报告中指出，人口老龄化加速对智利财政可持续性和卫生部门管理产生了影响，因此智利需要对卫生系统进行结构改革。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天文学家近日发现了一个已知宇宙中增长速度最快的黑洞——怪兽黑洞，它每两天吞噬的物质就相当于一个太阳的质量。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演出方面的消息。广西来宾市近日出土10枚半两钱币及396枚箭镞，其中有4枚为战国时期秦国的半两钱币，这是广西首次出土战国秦半两钱币。历经6年匠心打磨，曾经名绝荟萃的中国大戏院历经风雨铅华，今日修旧如初，将于今年6月盛装回归。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放慢生活的脚步，远离城市的喧嚣，音乐穿越时空，经典永不褪色。经典九六九，越来越动听。 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天天要走。 情才刚刚开始。 平日里面比较开朗的大大咧咧的山东姑娘，在她的音乐当中总是给我们展现出很温和唯美的感觉。刚才是程璧带来这首歌《这是我安静的样子》，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经典九六九为你带来的越来越动听，我是李珂。你是否也会因为爱上一部电影，怀着朝圣的心情踏上一片陌生而又熟悉的土地，去拍摄地巡礼，走进影片中的场景，重温曾经的感动？那这也是爱电影的一种方式。你曾经跟随哪一部电影去旅行过呢？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分享。你可以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信息，欢迎加入到我们的九六九粉丝群。继续来听到巫启贤，太傻。 这次你想了多少天，我还是不了解，是什么能让我们今天会分别。反正梦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与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中。只是为何当初你是不听所有纷纷扰扰流言之中漫天风雨，你会选择了我？只是为何如今我们不顾一切追求真爱，坚持地下苦尽甘来，你会放弃了我？再说你也不会懂，心再痛你能做什么？不再将自己深锁，错了又错，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说过的话已不重要，可是我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